声，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没有一丝微微的酒意。 首1996年12月收录在许美静《都是夜归人》专辑当中的《放你在心里》。愿22年之后，在这样的一个真的让你觉得很舒服的夜里，把你心底里一些柔软的部分又触动了。很高兴你还记得，这里又回到了直播版本的《爱得更久点》。虽然有的歌有好几天没有听到，但是有些感觉却从来没有变过。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朋友，也算是一种缘分吧。他说一种特别的相识，来自 Sunshine 星辰。他说刚刚落地来到你的城市，很想点播这首《追光者》给同行的好友们，希望我们这一趟旅程一切顺顺利利。 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保持你内心的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此走出黑暗。做一个有光的人，这样才会让周围的人体会到你的亮，你的温暖。今天8月30号是来自山大王朋友发来了这样的一张生日订单， 我知道 祝我生日快乐。 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 生日快乐，不管有没有很多礼物，不管有没有很多祝福，自己都不要忘了对自己说一声生日快乐，因为这一生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只有你自己的内心。所以坚定一点，要确定以后的每一年这一天都要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又多活了一年而开心。活着总有好事情会发生的。爱如潮水，张先生点播张学友的歌。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

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 只有你足够强大，你才敢选择你所爱的，并且能够呵护你心里最真实的感觉。只是这份感觉不要伤害了自己，也不要为难了自己，更不要委屈了自己。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份祝福来自一位发来私信给我的小冲朋友，他想点播的我懂了。 一步一步一步，我们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却都要对方为我们留步，仿佛牺牲才算是付出。一幕一幕一幕，我们懂了听清何为何苦，我们懂了爱情不是全部，付出只是一种艺术。当初爱情不是出路就是陌路，回头才发现当初那只是个转角处。我知道你是当初那只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8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玲珑美物九大窑系杯盏茶叙展在报国寺中国收藏会馆拉开帷幕，近400件饱含工匠精神的玲珑之物和茶具小品和观众见面。作为玲珑之物的杯盏，也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实用的茶具之一，它不同的造型、不同的工艺所带给人们的触感和审美也都不同。这次展览汇聚了各式杯盏，汇集九大窑系，让这些小物瞬间活起来、立体起来。今年是长安画派进京展57周年，丝路起点回望长安，长安画派与长安画坛国画作品进京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张望云、石鲁、何海霞等画家为代表的西安美术团体在北京等地组织了一次巡回展，在中国画坛引起轰动，受到中国美术界的高度赞誉，被称为长安画派。长安画派对中国画传统笔墨的形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和尝试，他们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对中国画坛产生了极大影响。作为浙派山水画的代表性画家之一，千岩静秀、陆秀静中国画作品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幕。陆秀静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得现代中国画大师顾昆博、陆衍绍亲授。他的笔墨苍润浑朴，执着灵动，于平淡中显现天然之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走到北京建外大街14号，现在是晚上的9点34分，我正在陪着你。对你爱不释手这位听友说，我还是喜欢听直播的感觉。是啊，直播我会告诉你时间，还有此刻的温度，还有在这座城市里他们现在想听的歌。 都会永远信赖你，无论你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你对我的赞许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不要忘记我想你，只要永远在你身边，无论生命多么短暂。不要忘记我爱你，是我心中的秘密，再给我